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虽然他有思想有个性，是碗中的佼佼者，但是他没有权势，没有关系网，孤碗奋战，没有靠山，准确地说靠山已倒。所以在与展昭的对决中，小青花不占胜算。他四体不勤，剑法不精，逻辑思维能力弱，大脑结构简单，唯一的优势是嘴皮子比较溜，会吟几句风流诗句逗婉儿蝶儿开心，还会深情款款搞个烛光晚宴，但是这些对展昭构不成任何的杀伤力啊。他唯一可以做的可能就是把全天下的碗发动起来，让他们在展昭就餐时自枪以舍生取义，让展昭无盛碗的器具而活活饿死。但是展昭可以吃手抓饭呢。就这么纠结着痛苦着，又过了几天，小青花的脑壳温度慢慢降至正常之后，他忽然觉得其实所有的事情并不都怪展昭。当然无论如何，展昭都是要负责任的，这种责任在刚开始的时候被小青花认为是100%，然后是80%，然后是50%，一路呈曲线下降。在这个数值降至10%的那个寒风凛冽的晚上，小青花忽然觉得展昭其实也是可怜人呢。于是他潸然泪下，对着天上一轮明月吟出了千古名句： 同是天涯长断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 心灰意冷，肝肠寸断，如果他有肠子的话，想想真是生无可恋，还不如治本节来还节去，一剖净土掩风流。于是小青花决定殉情。当然小青花的文学素养一向欠佳，殉情这个字眼用得跟当初的孽缘一样的拙劣，但是没关系，意思到了就好，你们明白就行了啊。这是第二阶段，当梦想照进现实，有人开始醒悟，决定过柴米油盐上网蹲坑的平凡日子，但是高洁如小青花者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决定殉情之后，小青花着手自己的自枪大计，要怎么死才能死得唯美浪漫壮烈，摄人心魄，忠义体面，叫后人传唱且万古流芳呢？他的第一次尝试是自焚，场所选在端木草庐，他觉得这个地点的选择非常有意义，见证了他与端木翠的主仆情深。小青花搞来了很多的花瓣、松针和树叶，在草庐内铺开了一张柔软的花床，他还给自己写了一副挽联，上联是为报知遇之恩凛然赴死，下联是重续主仆之情只在黄泉，横批为主殉情无怨无悔。写完之后，小青花感慨万千，正所谓惠及必损，情深不寿，想不到一代才晚，殒命今晚。小青花最后一次在草庐中徜徉，含泪告别往昔熟悉的一草一木，从容点火之后，双手在胸前交叉，安详地躺在了花床上。火愈烧愈烈，哔哔啵啵，火舌吞吐，烈焰映空。就在整个草庐被大火吞没的刹那，我们听到杀猪一样的嚎叫，小青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离弦飞箭般奔出。由于全身都被烧黑了，他看上去就像一个碗状的煤球，扑通一声跳入了端木桥下的溪水之中。半个时辰之后，小青花以狗刨似的泳姿登岸，诚然这一次结束生命的尝试以失败告终。不过小青花并没有气馁， 半个月之后，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，他避开了城门守卫，爬上了开封的城墙。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自杀的夜晚。风吹过，城外密林呜咽有声，像是群鬼夜哭。小青花挪动着他的小细腿，向城墙边缘处挪近了一点点，又一点点，再一点点。他悄悄探头，往下看了看，赶紧缩了回来。觉得头晕目眩，这城墙似乎太高了吧，要不然找个矮一点的。他举棋不定，又往外探了探头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忽然响起了急促的马蹄声。小青花被这突如其来的马蹄声吓得一个机灵，腿一软，重心一偏。要知道他的身体本来就不走寻常路，脑袋占的体积、面积和重量都大，重心偏向的结果是，如他所愿，他一头栽了下去。完了！小青花一双绿豆眼发直，这不是他梦想中的归去方式啊，这顶多能算是意外死亡吧。小青花的腿儿、胳膊缩回身体，最恐怖时终于还归原状。耳边风声呼呼作响，忽然，哎，他被一只手稳稳握在了掌中央，紧接着是愠怒的喝吻声。 什么人？敢暗算你白五爷？ 小青花魂不守舍，身子定了，一颗心还在半空随着风声呼呼来呼呼去，被那人喝得头皮发麻，偷偷以绝不引人注意的小幅度动作，将眼皮微微掀开了一条线。哎呀，这是怎样一个英俊的少年侠士啊，白衣胜雪，黑发如墨，鼻如悬胆，长眉斜飞，如玉黑眸隐有桀骜之气，银鞍白马尽显不羁风流。在小青花的印象当中，只有两个人可以与之媲美，一个是温谷尾鱼，因其反派性质剔除在外，还有一个那就是展昭了。但是展昭此人图具外在美，心灵美建设方面有待加强，哪像眼前这位白五爷内外兼修呢？纳闷，小青花，你从哪里看出来这位白五爷内外兼修了？小青花还沉浸在一见倾心的震撼之中，有人远远向这边招呼。 五弟，跟走了。 白五爷应了一声，随手那么一扔，把小青花连同他的那颗倾慕之心一起扔到道旁的草丛里去了。马蹄声远去，小青花满头满眼绕金星，从草丛里爬了出来，脑门上顶着两蓬草，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口，那里一颗心扑通扑通地跳个没完。然后小青花声情并茂，欣欣然吟诗一首： 照客漫湖英，吴钩霜雪明，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，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，若问他是谁，就是白五爷。 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不为人知的地下，李白被小青花念到的坟里翻身，一宿噩梦连连呢。嗯，这是第三阶段，连死两次未能如愿，小青花忽然就不想死了，连死都不怕，还怕活着吗？不死不代表就要携柴米油盐穿花街柳巷啊。小青花自觉醍醐灌顶，大彻大悟，念了两句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之后，他觉得自己已经无牵挂了，所以他决定出家。那是一个薄雨霏霏的黄昏，站在大相国寺门口，小青花看到了自己的未来，青灯古佛，木鱼八宝，他会日日诵经，为端木翠超度亡魂。他耐心地等到晚课已毕， 趁着闭门的一刹那咕噜噜地滚了进去。门僧没觉着有啥异样，打了个呵欠，惠州公去也。小青花一夜无眠，在大相国寺里走来走去，参观了这个他后半辈子要学习和生活的地方。最后他来到了主殿，看佛祖高居莲台，宝相庄严，家夫而坐，洁无相印，慈眉善目，悯怀众生。小青花热血沸腾，抱拳作狗： 佛祖在上，还请多多关照。 佛像额头惊现三条黑线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袭风霜，偶一闪。